幾十人仍然下落不明。另外，爆炸導致大量房屋損毀，大約250,000人無家可歸。印度西部有收容新型肺炎確診病人的醫院發生火警，八名患者死亡。涉事的私家醫院位於艾哈迈达巴德。消防部門說，一名在深切治療部工作的醫護人員所穿著的個人保護裝備星期四早上突然起火，這名醫護人員嘗試離開，但是火勢迅速蔓延至整個病房，八名正在接受治療的新型肺炎患者因為無法逃生致死。總理莫迪對悲劇是感到難過，當局正在調查火警原因。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33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4,788點，跌312點，總成交金額1,128億7,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386點，升8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3,863點，跌97點。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551蚊，跌10蚊；中芯國際32.75元，升7.5元。美团点评223.2升4.6，阿里巴巴256.2升2毫，港交所383蚊跌3蚊，小米集团15.7升1.2，华夏沪深300系报54蚊系跌1.2，中国平安82蚊跌7.5，盈富基金25.46跌3.4，IGG 9.83系升2.0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94，瑞士法郎8.535，澳元系5.574，加元5.84，新西兰元5.146，欧元9.201。每百日元对港元7.3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2,418点，跌96点。港金现价报18,93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9.14美元，卖出2,049.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anny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工业贸易大楼对开咧，即系 Mikiki 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一带挤塞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太子道东方向旺角近住工业贸易大楼咧，咁即系 Mikiki 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队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啦。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咧，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流，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咧一段就慢车啦。而家龙尾就去到牛头角下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

整理一下只三点三，我嚟有 candy soon， 新嘅呢只嘅派台 single。Music video 入面呢，佢就係以一个太空人嘅造型游走于香港唔同嘅城市嘅角落。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如斯》。至于佢嘅 music video 呢， 天光无力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 就出身喺太空舱入面。 天黑沉重地尽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走新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默许所有记忆变薄。我们能升空，不管世界丑恶，城内祝福无阻。上机舱去搜索，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垠的光，失重后会飘出这漩涡。 来自王洛仪填词嘅呢首作品，冯允谦嘅新歌，作品名称叫做《地球来的人》。如果睇翻电影上面的历史咧，曾经有一个年代咧就好兴过一啲系太空做主题嘅题材嘅电影嘅。嗰阵时个原因可能就系因为科技发达啦，唔同嘅国家都争取紧，真系啊，边个可以最快嗰支火箭可以登到月球咧？但嚟到呢个年代。我哋睇翻呢个音乐嘅作品，点解咁多呢种嘅太空感具 music video？ 可能系源自嗰种嘅不安感，嗰种嘅不安感系嚟自我哋望住自己身处嘅呢个社会，呢个嘅地球， 变得千疮百孔。寻找一个新的定居地需要一定的勇气，但是同时选择留低的亦都需要一个勇气去到克服那种不安的感觉。嚟自卢海彤呢首嘅作品，歌词入边都提到一样嘢，就系人人都会惊嘅，人人都有自己胆怯嘅一面。呢一首歌就好似喺个破落嘅街道入边，俾个拥抱你一样。嚟自卢海彤，作品嘅名称叫做《大拇指之歌》。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九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八十五宗确诊个案，至今累计3754宗。一名在前日確診的印佣曾經在兩間宿舍和總共超過30名外佣同住。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建議，政府應該將今次的印佣確診事件視為宿舍群組爆發處理，並且立即主動聯絡外佣中介公司，為留宿外佣收集樣本做檢測。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去年八月在筲箕湾怀疑被一名男子非礼，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开审，裁定表证成立。陈淑庄在庭上作供，说当晚九点几在筲箕湾等过马路期间，突然感觉左边口唇对上有触碰，瞬间再被人撞到右边手臂，之后见到一名男子企在他的身边，现场有人大叫非礼，他于是拉住被告的上衣，对方其后成功挣脱，沿着柴湾道离开。被告后来被其他人截停，并且有警员协助处理。陈淑庄的同事作供的时候说，事发的时候见到一名男子亲吻陈淑庄左边嘴角一下。辩方律师话，事发的时候环境混乱，被告自辩的时候话，当时见到街上好多人拎住电筒，电筒光刺眼，他想避开之际撞到陈淑庄的头和面部。他又话，后来有人袭击他，他于是跑离现场。日本东京都单日新增3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比前一日多近百人染病。首相安倍晋三话，无需再因应疫情而再次宣布紧急状态令。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再次呼吁民众留在室内。南韩就单日再多43人确诊，系事隔八日再次反弹至40宗以上。在当中的23名本土感染患者，有16人来自首都圈。首尔市松波区教会、江南区办公室和餐厅出现的群组感染病例持续增加。在台湾，行政院确认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将会在星期日率团访台，和蔡英文总统会面，并且拜会外交部和卫生福利部，期间亦都会同防治新型肺炎的医护专家会谈。疾管处说，代表团到台湾之前要有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抵达台湾之后亦都要在机场采检呈阴性才可以参与访问，全程戴口罩，同官员交流的时候要保持社交距离，不会私自到夜市或者其他地方。阿扎尔将会是1979年以来华府最高级官员访问台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阿扎尔访台符合美国一贯政策，有深远重要目的，将会同台北当局讨论当地的成功防疫经验。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38点，跌164点，总成交金额1,21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6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3点，跌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4.5跌7蚊，中芯国际32.5升5.5，美团点评222.8升4.4。阿里巴巴257蚊升1.2， 港交所385.4跌八毫，小米集团15.84升两毫六，华夏沪深300系报54.18升六仙，中国平安82.75冇升跌，中国铁塔1.49升八仙，盈富基金25.64系跌一毫六。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58，瑞士法郎0.91，加元1.327，人民幣6.947，英磅對美元1.317，歐元對美元1.186，澳元對美元0.719，新西蘭元對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2,418点，跌96点。港金现价报18,93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7.96美元，卖出2,04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渔港湾对开的意外呢仲未清理好的。部分行车线而家都是受阻，一带比较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在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渔港湾，咁即是近住工业贸易大楼对开呢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域多利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4点钟，近住大口环道的一段域多利道是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骚动，你很想我；骚动，谁人嫌多？骚动，你很清楚；骚动，你不闪躲；骚动，你等播歌。来骚动你的身体，来骚动你的姿势，来骚动你的一切，一于坐低听。 电话旁边嘅咧有 Robin Yip 啊 ，Hello Robin，Hello 梁德辉你好， 你好啊叶晴晴你好啊，喂我想话啦，嗱都真系几多产啊吓，而家系啦，咁啊因为咧好快咧就系、是、你已经有系自己 solo 嘅第二首嘅派台歌噶啦，系啦，计上次个 Lost Forever 啦，咁而家有一首系 Fifth of May 啦，咁样 系 啦，喂今次呢一首都系几有 motherhood 感觉嘅歌嚟，因为系关于你同你妈咪中间嘅一啲嘅感情系嘛。 是啊，其实这一首歌呢我都是上年写的，但是我是因为之前我找到一封信是妈咪 寫俾我嘅。 係。 咁佢係即係離開咗呢個世界之後，我先至揾得到呢一封信。佢之前冇俾過我。咁、 哦、 我就一睇完之後咧，咁我就喊到傻咗啦。當咁，但係我就因為呢一封信咧，我就寫咗呢一首歌咯。 係。但係嗰封信其實係一啲係好家書嘅嘢，即係定係一封點樣嘅信嚟嘅？ 其實係嗰陣時咧，佢見到我啱啱考入大學。 係。 咁咧，佢就好 proud。咁佢其實佢嗰陣時咧，我爹哋媽咪都即係冇得去到讀到大學嘅。咁所以佢對佢嚟講，佢覺得讀到大學呢一件事係一個好大嘅一件事。 OK。 咁佢亦都入邊有講好多，同埋佢對我嘅期望好多等等嘅嘢啦。 係。 即係我都好開心，就係天媽佢竟然會假中咗呢首歌，因为本身咧喺我哋嘅 demo folder 度咧，呢一首歌系我系括住嗰个 project sound name 系 bonus track 咁嘅。 OK， 系。即 系因为我系以为吓边度有共鸣啊，即系我系连编曲点编我都冇谂过，我净系想即系好似当写咗出嚟，我写咗一个日记一个 journal。我俾自己回望翻嘅啫，咁但系即系其实佢都同我讲话，佢觉得其实真系好感动咯，即系同埋佢都好中意个 melody 啊，所有嘢，咁所以我哋就做咗呢一只歌咯。 OK， 系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听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好容易代入到嗰种嘅情感啊。因为其实讲真，嗱，虽然呢首歌系你同你妈咪之间好 personal 嘅故事啦，咁但系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理解到，就系自己同自己屋企人中间都有呢一啲，即系可能系喺你身上得到一啲嘅勇气啊，得到一啲嘅力量啊，诸如此类嘅感觉咁。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对我嚟讲系一个 surprise 嚟嘅，即系好多人嘅 feedback 就系、是，就算连 MV 都唔使睇，净系睇个歌词，佢哋都觉得好感动，同埋会即系感动到流泪咯。 哦， 咁所以对于我嚟讲，我都好开心，就系、是、呢首歌有佢自己呼吸嘅空间同埋时间，同埋我有得去喺我而家一个咁特别嘅阶段去分享呢只歌。 所以因为其实歌词都有提到 Fifth of May， 其实系咪就系妈咪嘅生日啦？ 系啊，嗰日就系妈咪嘅生日，因为其实我就会每年嘅5月5号都会揾一个即系自己嘅 way 去纪念翻佢啦。咁佢虽然离开咗8年嘅时间，佢系喺即系 Robin and Candy 出道嗰年离开呢个世界啦。咁其实嗰一年大家见到嘅 Robin and Candy 好似好单面开心，咁其实我自己心里面我自己经历紧好多嘢咯。咁我好开心就係我终于有机会去分享呢个故事啦。而5月5号就係我每年如果我真係冇工作在身呢，咁我就会返去我即係成长嘅屋企。嗰度呢啲妈咪嗰啲鞋仲喺鞋柜入面，跟住啲衫仲喺衣柜入面，咁即係攞住啲嗰啲胶袋封住嘅啫。咁因为爹哋都即係唔想抌咁样。咁所以其实有一年就係翻到有呢一封信，跟住上面就寫住給晴晴咁样。咁就咁我就開咗 嚟 睇 囉。OK， 因為我其實幾鍾意成首歌嗰個 mood 㗎，即係一嚟啲琴啊，然之後一路入去，因為我覺得可以係一個好沉重嘅 topic 嚟㗎嘛，但我幾鍾意就係你嗰種處理就係、是、輕鬆一啲，反而就係嗰種嘅力量係好 free flow 喺你嘅身體入面嘅嗰種嘅感覺、那個 arrangement。 係啊係啊係啊 ，thank you， 我自己都好鍾意呢個編曲，我都同天媽講咧，我唔想嗰件事咁 sad， 即係我唔想個編曲咁拖咁 sad， 特別係出完 Lost Forever 之後，我想每一首歌有佢自己好獨特嘅嘢。即係你講翻個琴聲咧，我覺得好鍾意嘅就係、是、其實佢嗰個前奏嘅琴聲，佢就係、是。整隻歌的即是我觉得很灵魂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天媽，它是很有心拿了歌词入面的 out of tune piano， 即是一个走走地音的琴，我就是讲緊我屋企那个走走地音的琴，我当时我人生头嗰几首歌就是在这里写，咁当时你就是坐在这里听着我唱咁样，咁所以它就拿回那个很 vintage feel嗰、那個琴聲去做翻即成首歌編曲嘅起端咯，咁我就覺得係嗰下好重咯，就我一聽到嘅時候。 mended all my heartbreaks. I wrote my first songs ever here. Well, you just listened as I played. Nostalgia trickles down my face until you let it form me before you went away. It said. 因为呢首歌就是你同你妈咪中间嘅一段嘅回忆啦，咁样咁嗱，你自己都已经系妈咪啦，即系准备好嗰个嘅系咯，准妈咪啦，系啦。喂，咁但系呢一个嘅过程其实都系几系咪可唔可以用 exciting 去到形容咧？你而家呢个心情嘅啫， 就有啊，又有 exciting 又有压力。 有啲压力嘅都系， 即系因为其实咧唔系 plan 噶嘛，即系我冇 plan 过我人生嘅即系 solo career launch， 系、 yeah. 同时间搭住我就嚟要做妈咪咯，咁呢一个系一个上天俾我嘅一个 surprise 嚟噶， 系， 即系我用惊喜，因为一开始我唔觉得系惊喜嚟嘅，一开始我觉得系吓，我觉得系我做唔做到咁多嘢啊咁样，所以一开始嘅时候我都压力大噶，但系我去到而家我系真系觉得系一个礼物咯，同埋我都发觉自己哦，虽然即系驮住 B 咁样，我都即系拍到 MV， 录到两只歌，仲录紧其他，即系做紧其他，我都觉得即系我俾个叻自己咯，我好少俾叻自己嘅，但系我都今年都俾个叻自己。 所以你其实是即系录呢首歌嘅时候已经是准妈咪嘅状态噶啦嘛？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我唔记得咗我系录，好似系啊！我录紧呢一只歌嘅时候咧， 我系未话俾天妈知我走咗噶， 系 跟住咧，我系仲好记得我录紧音嘅时候，咁佢有一个隔音板喺我前边啦，佢同我讲嘢嘅时候，佢睇唔到我喺度瞌紧眼瞓，因为头嗰阶段咧，你好攰， 好攰， 我喺度吊紧鱼，好认真咁样。佢好认真咁样同我讲解，佢想我点唱点唱，我听噶，因为我喺度钓紧鱼。 系，但系嗰个感觉几 magical 噶，因为其实即系你喺嗰个嘅 physically 嗰个状态，然之后又咁啱应该会 channel 到呢一首歌俾到你嘅一啲嘅情感咁样。 系啊，系啊，同埋成首歌嘅最后嗰句咧， 系 即系我希望我总有一日我都会做， 系 啊，即系好似你一样做一个好妈妈。最后嗰句我系后加上去嘅。咁但係我後加上去呢嗰陣時天媽佢都冇 send 到係咪意思囉。咁我就諗住加返呢一句，咁佢冇諗咁多，佢就想哦好啊好啊好啊，咁跟住我係真係錄完嗰一下啦，我就啱啱好12周你就可以同講啦嘛，跟住我就同佢講話，我有啲嘢要話你知啊，我忍咗好耐啊，佢話咩啊，我有咗。 喂，第一个几 magical 嘅一个 piece 咯，我觉得呢个真系，即系咁啱啊，好多人都系缘分上面嘅嘢嚟嘅，我觉得。 系啊，多谢，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呢一个 timing 好好，同埋我而家有得分享翻呢一个故事，所有嘢觉得好 full circle 咯。即系如果你叫我可能早几年去分享呢个故事，可能我都即系情绪上我未必分享到咯。Yeah. 但系我而家回望翻。所有嘢都是一个正面的嘢嚟嘅，对于我嚟讲系咯。 OK， 喂，咁嗱，因为而家已经系第二 plug 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即系本身你音乐上面已经 plan 咗今年你嘅 project 大概会点进程噶啦嘛，咁但系而家啲嘢会系继续按 plan 咁去做啊，定系啊都要可能有啲嘅推迟啦，咁样，因为始终系怀孕嘅状态啦，咁样。 我有啲选，即系歌曲选择上有啲少少嘅改动啦，咁我都今年都想有三只单曲出现嘅，咁呢一个叫做第二只啦。咁我都想去继续做咯。其实我已经筹备紧，即系下年嘅嘢添噶啦。咁但系我自己就系觉得，因为近期咧，大家对你做嘢嘅 expectation 都颇低啦。其实你系好多时间。因为而家又唔会点出去啦，而家又出边危险，咁我。嘅抵抗力又比起一般人會低，咁所以我就想盡量有我仲精神有力氣嘅時候咧，就盡量做多啲。咁到下年有即係想出歌嘅時候，我都已經揸住一啲嘢可以分享咯。 所以第三首歌係錄咗未㗎？ 第三首歌其實可以錄噶啦，但係我就未敢去 studio 錄住，咁我諗住睇定啲先。 都啱嘅。 咁咯，即係其實啲編曲已經齊噶啦，咁我就喺屋企即係練下先咁樣咯。 哦，係咯，因為其實上次你上嚟 運動咁樣咯。 係啊，成見到你都喺屋企好落力咁樣運動。因為其實上次你啦，Robin 上嚟就係因為上一次見你就係唱 live 嘅喺我哋 studio， 跟住你嗰日就著咗條綠色嘅裙啦。咁我突然間都 recall 翻就係、是，你再講呢條裙嘅時候，呢啲大肚婆先著嘅呢裙， 等我耐咗。 我見到你有半秒，突然間晃一晃神喎， 咦？咁你嗰陣時就已經係咁，但我費事講啦咁。 係啦，梗係啦。 但係你心裏邊已經係100%肯定 啦。八成咯，又著平底鞋咁。 我不嬲都着平底鞋。 我知道，但系衬嗰条裙嘅时候就好多联想噶啦嘛。 系， 但系 因为自己好叻嘅，你知唔知啊？ 系咩？ 我以为我自己着嗰条裙系好叻啦，点知企起身同坐低系两回事。 系。 系咧，系好明显噶。 系啊，但系其实嗰次我系之后，尤其是之后知道系你成为准妈咪嘅时候咧，我系 surprise 嘅，因为我系觉得哇，你嗰日仲要系唱嘅歌系都几高难度，同埋嗰个运气上面系要几坚噶咁样，跟住哦劲咁样。 多谢，唔系但系咧，我又唔即系我有听人讲过话会顶啦，即 系 唱歌嘅时候会顶住啦。 系。 但是我又冇呢个感觉喎，暂时。我就算我去到而家，其实我而家已经是即系叫做第三期，即系 third trimester 啦。我都唔系话真系觉得好劲。 系 ，OK。系咯。咁可能系运动嘅功效。 咁即系如果我唱唱下，佢突然之间伸我一脚之外。 系。 嗰啲我就真系。唔知我 点样应付。喂，但系真系非常之恭喜你啦！咁啊，同埋真系我觉得好 enjoy 成个嘅过程，因为我觉得呢、這个 memory 真系非常之 unique 嘅一个 experience 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多谢你，我都觉得即系其实我冇乜效仿对象，我发觉即系一个、即系 singer songwriter 嚟讲，女仔 singer songwriter， 跟住系做准妈妈咁样去做音乐，我其实。我都是见步行步咯，所以我最多谢嘅就是一直是真系好支持我嘅 fans 啦，同埋全部朋友真系喺呢一段时间系俾咗好多 support 我咯。 喂，咁希望你继续健健康康啦 ，enjoy 成个过程啦，咁同埋 at the same time 咧，我系真系几期待你成，因为仲有一首歌啦呢、這个 project， 咁我系几期待出到嚟成个嘅 project 会系点样样嘅。 多谢你啊。 系啊，咁等情况好啲嘅时候就去录歌啦。你而家道气运得好好啊。今日咧就听住 Robin 有佢新呢一首嘅派台嘅作品啦，叫做 Fifth of May 嘅。咁啊，多谢 Robin， 谢谢你。 Thank you， 拜拜。 There's nothing left to explain. Nothing else can contain. The can of worms opened and words spoken. My broken emotions remain. I take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hoping it could ease the pain. I never wanted it so complicated, but it's too much too late. It's not like I got a plan.Soul shaken and bridges broken. Is it possible to mend? And I don't care where we go. If I got your hand to hold, our hearts will guide us home, back to the places that we used to know. Let's get lost forever, where no one knows our names. Let's disappear.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伟支持的时候说，中国显示经济发展增长的同时，社会治安特别是严重暴力犯罪下降的成绩，体现中国法治体制的成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31点，跌170点，总成交金额131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6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3点，跌9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6蚊，跌5蚊。中芯国际32.7，升7毫。美团点评221蚊，升2.6。阿里巴巴257蚊，升1.2。港交所385.2，跌8毫。小米集团15.9，升3.2。中国平安82.65，跌1毫。中国铁塔1.5，系升9仙。华夏沪深300系报54.16，升4仙。盈富基金25.74，跌6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98，瑞士法郎8.519，澳元5.569，加元5.835，新西兰元5.143，欧元9.1819。每百日元对港元7.3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63。日经平均指数报22,418点，跌96点。港金现价报18,93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43.96美元，卖出2045.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御港湾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行车线解封，而家一带交通系回复正常。咁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御港湾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在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繁忙，龙尾接近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慢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在筲箕湾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筲箕湾道西行近住成安街快线是封闭了，一带车多。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的姿势，要安排小休和多做伸展运动。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必须降水降温，其实要放肆，将我 二疏同一我听左有下次刺激痛失我二窝攻击甲状腺你歌曲情深就生令你满意 嚟到四点之后嘅苏仲音乐啦，你好啊，琼。 你好啊，我系阿琼啊。 系啊，点啊？ 喺我对面仲有一个叫 Eric 啊。系啊，我哋今日一讲厌世啊。 厌世啊。 系啊，但我哋用呢个好欢愉、好正面、正能量嘅声音去讲厌世咁样。 厌世。 因为其实咧，必须要讲，即系华语乐坛有一段时间咧，系即系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噶嘛，系厌世音乐好得到大家重视嘅一个阶段嚟。 即系好颓废啊，咁嗰啲嘅感觉。 系啊，即系同埋系好黑暗，即系编曲方面好多都系行嗰种暗黑啲嘅路线啦。代表人物就包括草东没有派对啦。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哇，真系好讲得出。虽然嗱，佢呢啲歌词有啲我都系唔明嘅，佢哋想表达嗰个最核心嘅谂法系啲乜嘢？但系你听个编曲，你听得出系一种直情连郁郁寡欢都唔系啊，因为郁郁寡欢都仲有寡欢啊嘛，佢冇欢嘅，佢就郁郁 系 寡啊，系啊 ，OK 咁样啦。咁但系今日我想讲呢个咧，我觉得系厌世再进化咗啦。 系 即系当你有三五七年嘅时候，你嘅华语嘅音乐可能尤其是一啲 band 生系停留喺所谓黑暗厌世嘅当中咧，佢需要一个出口嘅， 系 即系一路咁样。好暗落去咧，其實係好辛苦噶嘛。咁、今日我講呢個咧，令我諗起即係網上一啲嘅 get 圖啊，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啦？咁佢係上下兩幅嘅、 哦， 第一幅可能就係十年前，咁有個人咧就即係一個男仔就好唔開心，唉，啲人話我一無是處啊，咁樣就好似好唔開心咁樣。但係下一幅咧，你就見到佢舉住個紙公之後就喺度講話，哇！我就系一无是处咁样，你知唔知我讲边幅图啊？ 唔、知啊，但我 get 到你嗰个画面系个构图系咩啦？ 即系其实开头嘅时候，佢可能对于人哋一啲嘅批评啊，或者一啲嘅不满啊，系好摆心嘅，就觉得哎呀系啊，人哋咁样话我好唔开心啊咁样。但系俾人话得耐咗之后咧，佢就有一种。又係咪本撇咧，或者有種豁出去咧？係啊，我係咁噶啦，你想點啊？咁樣，但係呢個圖喺圖啊，係用得好多嘅，即係尤其是咧，啲人就會話咩網上就會有啲人講啊，你冇腦嘅嗰啲酸民，即係你會講埋啲冇腦嘅嘢，淨係識得批評人咁樣。咁我好記得有幅圖咧，好笑，好好用嘅。上一幅圖就唉，我唔想俾人話我係冇腦嘅酸民啊。咁下一幅圖我就冇腦咁樣啦。即系有呢一种嘅感觉嘅，而我今日介绍呢首新歌咧，我都觉得佢有呢一种嘅气质喺呢首歌当中嘅。咁今日介绍系一个台湾嘅独立乐队啦，佢哋嘅乐队名称都非常之简单，叫做好乐团，系、啦，即系有种懒得改名， 正啊， 系啊， 系啊，系呢首歌可以叫正啊， 佢哋英文名都叫 Good Band 咁样， 点解冇一首歌叫正啊？同埋 正啊！ 你话几好啊？今日系冠军歌，正啊！ 唔系啊，林义文嗰首耶都已经好系啦。今日嘅冠军歌系耶。 嗱，合唱歌都系啊，即系 Juno 同阿 K 系咪先？即系呢首歌系合 Juno 同郑欣宜最新嘅合唱歌。 合 哦，讲完啦，咪就合唱歌咯。 你以为漏口讲多次咁样？ 啊，Good Band 系啦， 好乐团， 好乐团。佢哋嘅呢一首单曲嘅名称咧就叫做《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其实咧，佢哋2015年成团啦。咁我系2019年嘅时候，我听过佢哋一首歌，印象非常深刻。嗰首歌嘅歌名咧，系完全就是我的人生观嚟嘅，就叫做反正存不了钱，那就再买一件。 哦， 即系横掂储唔到钱噶啦，咁不如买多件啦。 享乐嘅主意啊， 系啊，呢个系我买嘢嘅时候同埋食嘢嘅时候已经谂嘅，即系选拣唔到啊。 其实都系啊，摆而家香港嘅状况，以前就买楼啫，而家点买啊，大佬啊，算啦， 算啦， 你人工点都追唔上噶啦， 嚟剩多只炸俾你咁 样。咁所以而家佢新呢首就系咩啊？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系啦，做咩啫？ 都会睇下佢下一句想讲咩先，知道佢究竟系厌世啊，系头先嗰一种系啊，咁定系咩咯？ 如我想问，如果就系咁样讲，你会觉得下一句接啲乜嘢先系唔厌世咧？ 但他们也不见得很有用处咯。 哦， 你看他们很成功吗？ 第三 track I don't think so。 但是、这个呢是两 三首歌来的， 是 Eric 式的这个反抗来的。但是这首歌当中的反抗呢就好像我刚才讲的那种状态，其实他不是很 sad 地说、哎、死了被人说我是没用的年轻人、啊、这样。他的态度是是啊，我就是没用的年轻人、啊、这样。但是他是用了很多反讽的那个状态去讲啦。他说是啊，我就是一个没用的年轻人啊，我们不追求大的成就的，我只是要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啊，你有没有啊、 哦、 我们就是因为看不到期望看不到未来，所以我有珍惜当下了，你有没有啊、 嗯、 即是这种的状态。咁基本上这首歌推出之后呢是即得到无数咁多人的认可，同埋大家都睇到嘅就係我头先讲嗰种係呀、哎、我真係冇用嘅点呀，即嗰种嘅个气质啦喺当中。 Okay. 但係、必须要讲，我觉得呢一首歌呢反而带咗出一个另外一个思考啦，即头先我讲其实厌世除咗好黑暗好、低沉之外，其实係会有一个情绪嘅出口㗎嘛。所谓真係打气歌啦，如果真係有的话啦、我反而觉得係呢一种啦。即其实面对我哋成日都话啦，所谓世代之争啊嘛，即系其实老老实实，即系七十年代啲人咪八十年代咯，八十年代咪讲翻九十后咯，九十后，因为九十后而家都唔系好大个，所以其实佢未必会讲翻零零后嘅， 系， 因为我九十头嚟噶。 哦，系啊，系 啊, 啊，但系嗰啲其实七十后啦、八十后啦，其实一齐就会系或者甚至六十后啦， 系啊， 或者五十后啦， 就 一齐都系讲紧零零后同九十后， 系啦咁样，咁我可能， 所以佢哋累积过能量好大，都负能量。 所以我成日都同波成讲，我就好惊当九十后都去到一定嘅年纪嘅时候咧，佢会 join 埋佢哋一齐讲零零后或者讲一零后。咁、其实即我唔想我系变成咗嗰种人啦，咁样啦。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世代面对紧嘅问题系唔同嘅。 系啊。 而佢呢一首歌当中都有提到少少呢一首作品啦。今日为大家介绍好乐团嘅呢一首作品，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直到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窒息欢笑却心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笑却心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 但係咧，佢個編曲上面都有種嘅灰塵喺中間嘅，即係雖然中間係好澎湃啦，係啦，但係我感覺啊，就咁聽啊，即係都似有一種就係做咩啫，做咩啫，做咩啫，做咩啫咁樣，係啦，即係有嗰種嘅狀態要反抗嘅。 因為咁又未至於冇廉恥到，真係好開心啊！我冇用啊！ 頭先你配真係咁啊嘛， 對唔住咯，可能我真係我個人比較冇廉恥。 我原本以為好歡欣嘅首歌， 水國教啲水係咪？係唔好意思，頭先編寫得令大家有啲誤會，但係我唔知道大家聽唔聽到。其实都是一段的歌词不断重复，但其实每一段当中它是加了一些编曲和加了和音上去的。因为其实我看他访问当中就讲到自己整个这首歌的制作当中就是想到希望一开头的时候很干净的吉他加把女声之后慢慢搭上去，其实是讲这一代人都面对这个问题的、 哦、 即是你不是自己一个，即是被人说没用的可能是这一代人大家都是被人讲这件事，即是例如歌词当中、嗯、他们说我们是没用的年轻人、嗯、我们眼中只是见到自己见不到其他人，即是我们被人闹自私啦，什么我们 咁係人哋太多閒事啫， 係啦，即係關你咩事啫？都係嗰句啦。 你條你咁。 係啦，咁然之後佢哋就話：你哋淨係得我哋淨係得想像力啊！咁樣係嘅，佢哋都話。 但係你連執行能力都差嘛。 我發現咧，如果你係即係成為一個呢個時代咧年輕人思想嘅教導咧，大家會好歡欣，冇人可以寫到厭世嘅歌嘅喎，喺你嘅心中。跟住然之後又話咩不懂得犧牲，只想過得安穩啊咁樣啦。咁但係 佢哋買樓， 唔係同埋我想話邊個唔係咁啫？你話俾我聽，邊個唔想過得安穩啫？打仗啊，好唔好？真 係。不過其實我諗係咧，就係而家咧，因為始終太多social media 啦。即係以前就算你有呢啲牢騷咧，其實可能係由始至終都係咁多牢騷嘅， 不 過以前就係茶餘飯後，喺酒樓啊、茶餐廳，大家可能講下， 匿埋講啦， 係啦，打牌嘅時候咪講下咯。但係而家我下下就會上網公審佢， 就有呢種嘅狀態， 即係嗰啲嘅言論同埋嗰啲論斷就可以浮到好面，同埋可以好 in your face 咁樣俾你接觸到。咁當然你就可以。唔好理佢啦， 但嗰個批評 真人嚟噶嘛， 因為嗰個批評就會變得 harsh 好多咯，即係難受好多啦咁樣。咁但係呢首歌當中咧，即係個編曲作詞都係好樂團兩位成員，佢得兩個人啫。其實咁佢哋自己都講話。其實人哋定義嘅冇用同我哋定義嘅冇用係唔同嘅喎、 啊， 即係以前所謂其他人話你冇用嗰樣嘢，只不過係希望令到你冇曬脾氣、冇曬要求、冇曬追求，聽曬佢哋話啫嘛。但係喺我哋自己心目中嘅冇用，可能係我哋嘅一啲嘅堅持、一啲嘅希望、一啲嘅諗法。反而因為人哋嘅要求變得冇咗， 係啊， 所以佢就話：你到底想成為一個點樣冇用嘅人？你要自己諗咯。我幾得意嘅，即係你唔係諗住成為一個點樣有用，而係點樣會冇用先？你不如 揾到 自 己個 definition。 點 define 自己？ 係啦， 同埋唔使花個唔使花太多時間說服對方嘅，我感覺覺得而家 啊都係，因為 唔使要向對方證明啲乜嘢咯。 因為其實咧，去到今時今日嚇，好坦白講，已經唔會有任何一方聽對方嘅意見噶啦。所以即係你諗住碎佢呢個咧，其實有啲嘥氣嘅。老實，佢都唔會聽，做咩嘥氣啫？咁樣感覺咯。 係咯，就算喺翻以前嗰個 context， 我都覺得就算係點解你要向邊個邊個證明點樣點樣點樣啫？冇一個咁嘅責任你要證明，同埋咁啊，佢咪變咗去 define 你嗰個人咯。 嗯、 你的价值咪喺晒佢手上咯。 系， 哎，我要证明俾个男朋友睇啦，真系我真好爱佢噶。咁你咪为咗佢而生存咯。你冇谂过其实系佢唔识 appreciate 你咧。 嗯， 咁样样嘛。 我觉得有啲， 梗系将个责任交俾对方啦。 唔系，系赖佢啦。 梗系啦，我唔系咁积极嘅咋。 唔系，但系我觉得系老老实实，即系可能喺诶，即系又唔想话，即系喺乱世当中啦。当你自己想生活得轻松少少咧，某程度上你系要有呢一种嘅。我唔知佢系咪叫阿 Q 精神，但系你系要有呢一种帮自己解脱嘅思想嘅谂法嘅，即系你将所有嘅问题、所有嘅错处都摆晒落自己膊头度咧，唔会令你变得好过啲咯。喺今时今日嚟讲，咁样 即系可以同人合作嘅，但系唔好下下净系将我生活嘅重心放喺其他人身上。 系啦，咁我哋今日呢一首歌讲咗几多教义嘅事情， 系啦， 嚟自好乐团嘅呢一首作品，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系啦， 系啦，咁其实制作人同埋编曲咧，就大家应该会熟少少啦。就是之前啊，黄贤嘅《长生有裂》嘅制作人啦，林奕琪嘅 系啦，嗱咁啊，你头先就系讲系你有冇用啦咁样，咁啊都拣一首励志歌俾大家听下啦。 你眼中有励志歌？ 系啊，当人哋话你唔靓嘅时候，你打死都要话自己，黐线，我真系好靓咯，系你哋唔识嘅嘢啫嘛。 有首咁嘅歌咩 ？Era， 我们很帅。 这首歌是命中注定的 It's meant to be 来自我一种惊世佳境迷幻的粉丝不会变形是不一超于一切领域是不一位唯独有魅力无论我甘心不怕受死臣服你最佳姿态用错字眼不会死，粗粗也是美，受和哀都最快忘记。大造是我的印记，大造令你心也喜。 最有个性只会处起之高，这身体总有重力，那需。 新事业心当经济七八八 男人的男人味 半熟够沉稳 慢慢你迷恋我 发仔先难稳洋品成很疏穿透雷人心疾如风随如林四季一暗降七日如火爱浮云冻如山脉麦加密坐定嗌杯咸柠茶 Legend is coming up 一九三一九三四人生高波的铁路程白白青秋英明点解天生点梯都咁靓外貌极讨好扮幼稚很贵道立翻订错帽但翻跟错女友太多好无脑唔识唱勾字入船啦我都会乱咁唱唔识跳舞步入船啦我都跳系勉强全印度女欣赏唔系特别嚣张天生好样气大胃掌惯晒各位敬仰 尽到我只不太高到的讲这躯体一世放浪已不需讲春潮到场再世照顾我 情哪可躲。 首歌的时候，你要知道我已经不小心进入了你的心，留下一道很深很深的爱人。爱人是有个咒语的，跟我讲一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医院一名确诊新型肺炎的85岁男病人离世，累计死亡人数增加至44人。患者是屯门康和护老中心黄金分院的院友。院方话，病人有长期病患，上个月26号因发烧入住博爱医院接受治疗。两日之后转送屯门医院，病人的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日下午离世。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9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85宗确诊个案，至今累计3754宗。一名在前日确诊的印佣，曾经在两间宿舍同总共超过30名外佣同住。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建议，政府应该将今次的印佣确诊事件视为宿舍群组爆发处理，并且立即主动联络外佣中介公司，为留宿外佣收集样本做检测。政府宣布，因应本地疫情仍然非常严峻，政府雇员特别上班安排将会再延长一个星期，至到今个月16号。除了提供紧急和必须公共服务的人员之外，其他政府雇员继续留在屋企工作。政府会密切监察疫情的发展，到时再检视情况。发言人说，政府部门会继续为市民提供紧急和必须公共服务，同时亦都会检视各项公共服务的提供情况。个别部门会就各项服务的最新安排另行公布。发言人又再次强烈呼吁私营机构雇主尽量俾员工在家工作，以减少社区人流和社交接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华府将会禁止中国电信等4间公司提供往返美国的电信服务，又计划将不可信的中国手机应用程式从美国市场下架。中方表示堅決反對，敦促美方糾正錯誤做法，為各國企業開展正常經貿合作創造條件。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批評蓬佩奧等的政客一再以維護國家安全為藉口，濫用國家力量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做法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完全是惡意抹黑和政治操弄，實質是要維護自身的高科技壟斷地位，完全違背市場原則和國際經貿規則，嚴重威脅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安全，是典型的霸道行徑。汪文斌強調，很多被美國單邊制裁的中國企業都是無辜，他們的技術和產品都是安全，美國自身滿身污跡，但是大谈清洁网络是荒谬可笑。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天气酷热，下个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30点，跌171点，总成交金额135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6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3点，跌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5.5，系跌5.5。美团点评221.2，升2.8。中芯国际32.75，升7.5。阿里巴巴257元，升1.2。小米集团15.92，升3.4。港交所385元，跌1元。中国平安82.55，跌2毫。中国铁塔1.5，升9仙。华夏沪深300系报54.14，升2仙。友邦保险71.6，系跌3.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66，瑞士法郎0.909，加元1.329，人民幣6.946，英鎊對美元1.318，歐元對美元1.186，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664。日經平均指數報22,418点，跌96点。港金現價報18,90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9.47美元，卖出205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的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丽业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空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筲箕湾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筲箕湾道西行去湾仔方向近住成安街的快线仍然是封闭，一带挤塞，车龙排到海富街。咁而家揸车的朋友不能够由泰安街驶入去成安街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和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isa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0多首歌，两个主角，一个故事。 怎么会越行越迈，突然越远？怎么变大个大个就变恶毒？几多到后来，后来没太多。难道快乐？怎么会仍然合拍？怎么知尽快落台 ？Encore 到后来，后来是怨歌。难道唱寂寞？ 庞铭心和董志的故事前后有成30多首歌描述，而合唱歌就是他们的最后一张，长达8分钟。在阿基和 Juno 的口中，就好像电影里面的长镜头一 怎么会越来越难，越难越过？怎么再越快越快越快作恶？几多到后来，后来没太多。 作曲徐继忠，填词周耀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Juno 加上谢安琪合唱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吃一半，舌头代替我呐喊。日子就这样过，被焦虑填满，早学会习惯。我被时间挥霍，就算我不甘，也只能承担着平凡。滑手机配饭，别人的片段，剧情和彩蛋，我最中意的彩蛋。嬉笑怒骂哭喊，十指大动变换，大脑不用转，速食娱乐我喜欢。日子就这样过，被焦虑填满，学会习惯。我被时间挥霍，就算我不甘，也只能承担着平凡。一口一口吃掉寂寞，一口一口吃掉烦恼和忧愁，吃饭不长口，也发个一口一口吃掉难过，把想念都化成肠胃蠕动，直到肚子痛也不够，快乐难受嘴里松，心里还是空，吞下至少填饱什么。 在家最常做的节目第一位啊，当然就是吃啦。其实未必真的肚饿的，觉得太得闲，觉得好口痕咧，就忍唔住揾啲嘢食下噶啦。唔知道你系咪咁 咧？ 但呢首歌当中食嘅一口一口都系寂寞。简尼韦安作品，歌曲名称《一口一口》。跟住呢首歌就话俾你听。食嘅时候咧，就不妨好开心咁食，同埋都唔好理卡路里啦。 穿裙子的男生，巨压力的女生，中间那种生活都不用太瘦，直接闪团，劲爆的肉身和贫血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吃最补的唐僧，吃最毒的懒人，不吃不可能，觉得他们会很什么养分 ？Oh oh oh oh yeah， 饮食要均衡，我爱素也爱荤，一碗大筋。好大部分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Hey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这反正也要吃不管人不想住的样子呀打开世界不放过 yeah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 前面那个好像哦。Hey boy， 要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 林若嘉之前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看见什么是什么，但其实人应该有些要求的，不要真的人家煮到埋来就吃啦。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世界已经因为他变得过头，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拙劣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定制的沙发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好浪漫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 一首甜到流的歌，都算是今年最高调示爱的一首作品来的了，简直周杰伦啊。那个名称叫做 Mojito，话俾你听，佢身边嘅女人系最甜嘅存在啊！ 冰冷的辣酱跟着总有摇曳，在这海风四方漫无目的，古董书摊满载时光香气，我想上辈子是否是就遇过你？耶！喧嚣的海波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而你是我脚下笔下的那一片海。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定制的沙发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好浪漫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 有啲人话咧，高调示爱系有啲原因嘅。 擦着鞋，同个地点，两张电影票，我就当你故意挑衅，等我察觉，怕我误会，还叫我姐。你周末约他，难道是想讨论作业这么另类？少来这种倒霉，你当我还排遣？我的心酸何时能让绿茶淡如水？我真的无所谓，欢迎你来排遣，你还可不成威胁。我眼光不懒，你尽管目标看看，只是懒得放闪，到处都心安，怎么会不安？多亏你用心，我满意。 经营，恋爱是经营，更要气势引导慢，我天下的神仔仔，他从不归我管，我有半生遗憾学不来，敢就追我男友吧。 高调示爱有阵时为咗宣示主权啊，话俾人听，佢系我嘅，我系佢嘅，系打唔甩嘅。 插发问，你就留言。当你铁粉，你还以为你是陨石变钻戒，偷偷追踪我，打探什么？你半夜瞧他传的图片，怎能逃过我的法眼？少来这神叨美，你刀锋还太尖，我的计算测试能让绿茶淡如水，我真的无所谓，欢迎你来。只是懒得放闪，高手都心安，怎么会不安？多亏你有情，我满地的感情，恋爱是经营，更要气势引导慢，我天下的神仔仔，他从不归我管，我有半生遗憾学不来，敢就追我男友吧。 为你介绍安心雅，台湾的一位性感的唱跳女歌手， 敢来追我男友吧， 2020年最新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作品，歌曲名称不断重复的这一句，来追我男友吧。 或许我们也能合得来，换个位置你会怎么办？我也不是第一天谈恋爱， you know, 你出现我们更爱， you know, 谢谢你的勇敢，谢谢他是你的菜，提醒我眼光不尽管我表看看，只是懒得放闪，高手都心安，怎么会不安？多亏你有情，我满地的感情，恋爱是经营，更要气势引导慢，我天下的神仔仔，他从不归我管，我有半生遗憾学不来，敢就追我男友吧。 歌曲当中就是讲，如果你觉得可以拆得散我哋嘅话， 敢来追我男友吧， 咁咪嚟试下追我男朋友咯。 现在就来追吧，我男友就在我身边，欢迎来追，现在就来追吧，我男友睡在我旁边。 如果有一首特别甜的歌，但其实为了宣示主权，听我都有点累的，有阵时人呢就真的靠不住的，咁所以听翻不如靠翻部电话陪你实际啲。 你就放心去到吧，顺着纵人见证吧，独自直奔我回家。你以为口渴到我吗？ 干了你可能有个家，抓着他 作品揀嚟蔡依林。嗰歌名称叫做《电话皇后》啊，话俾你听咧，其实可能电话仲靠得住，所以不如选择嫁俾部电话。